好，各位同学哈，我们现在这个课我先稍微做一个概率的介绍，就是其实我们这个中医基础班的课本来啦，我从前这个课是几乎完全不需要学生有任何用功或者是任何志向的，因为本来教这个课只是一个有点像是看这个第四台的那个 Discovery 频道啊，就是知道一下中医是怎么一回事。哎，你不要讲话，要讲话离开。那个知道一下中医是怎么回事，那就是认识到这个状况就好了。那原本我并没有想说在第一堂课要给各位很高难度的医学上的技术，或者是我只是想给同学一些比较基本的保养的观念，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或者是一些保养的方式啊，就是认识这个领域当作是这个第一课。可是因为在这边，我在这个普泉学堂原来开课的一个理由，是因为我在这边有教小朋友啊，礼拜天有在教小朋友庄子。那有的时候就会遇到这边的小朋友生病，然后看到小孩生病的时候，就会同时看到父母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方式在对待小孩的。那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蛮不堪的，就好比说一个感冒，然后小孩在那边发烧，然后父母就会说啊，不然赶快你就回家喝一些什么宝矿力运动饮料啦，啊，或者怎么样，就有一些这样很通常而且正常的处理方式。可是我听了之后都会觉得毛骨悚然啊，就觉得说如果稍微大家有一点这种中医的尝试，晓得什么桂枝汤葛根汤啊怎么用，那或许你会可以经验到说一个感冒其实你差不多20分钟就可以医好了，如果你真的够灵敏的话，一生病就赶快吃药的话。可是虽然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情，所以就说好吧，那这边儿童班嘛啊，就是推广一下这个家庭的中医也好。但是凡是被我目睹到他小孩子怎么样的父母呢，结局都没有出现在这里啊。就人与人到底是一个物以类聚的现象，那来的人呢都是不相干的外人啊。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感冒药的运用哈，大家也不要太惊。怎么说呢，就感冒药要打好也是不容易的啊，就是我们要分经辨证，对不对，看是这个感冒病毒走在人体的哪一条经哪一个符。那如果不是很用功的话，大概也学不好。那我根本不会期望我中医基础班的同学要很用功啊。那所以我在想说，我们这个课的前面大半的课，我们还是来介绍这个中医基础基本的中国传统的对人体的观念，以及本来的课的保养人的身体保养的方法，也会教给各位同学认识一些本草，认识一些药方。那至于医感冒这个工程呢，我想到原来我想说必须要叮咛同学啊，好好的做共笔啊，开药以前要每个研究小组读书会彼此联络一下再开啊，不然家里出死人怎么办啊。但是现在我连这个都不打算这么做啦，我现在是决定说到时候教到感冒的一些方剂的用法的时候，我当初在我的礼拜六晚上的班有一次花了2个小时跟那个班上的同学把伤寒论感冒药的用法做了一个串讲的那个，那有同学很好心帮我打成字，但那时候我干脆把文字稿发给你们，整份发给你们，2个小时文字稿大概几十页吧，就当做你们的共笔，那你们再对着那个看好了，这样子比较轻松一点啊。所以我到后来会教一些感冒的医法，但是我不期待大家有多用功了啊，大家就如果你够用功的话，我想大概是还可以练得不错啦。可是在教中医基础的时候，如果能够教到感冒的医法，其实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从医感冒这件事情，你会很清楚的看到中国古时候的人所看到的人体跟现在西方的医学所看到的人体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而这个不一样，你要说哪边比较正确呢？那我在这里就要跟同学提出来，我其实没有很强烈的哪边比较正确的观点。我会觉得以实际操作来讲，比如说中医一感冒又快又准又好，那就是西医梦想做梦都想不到的那种医病的能耐，那这个当然是有的。可是你不能说西医他所看到的人体是错，只是说西医他所看到的人体跟我们中医所看到的人体是用不同层面的一个观察的角度。那什么叫做不同层面的观察角度呢？我们说西医是一个非常微观的医学，你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微观吗？微小的微。我们就想象说我们人有一个看东西的视野啊，那这个宇宙间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视野，也可以是有一个中间的视野，也可以用一个很小的视野，像是一个显微镜放大镜的这个视野。比如说西医如果看到你生一个病，他可能会把你的血液抽出来，看看你里面有没有什么细胞啦，什么分子啦，什么成分啊，多一点少一点。他会在一个疾病里面，他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这个疾病。我相信各位同学都不会觉得很陌生，对不对？就有人要验血压，有人要验血糖，有人要验肝功能指数，对不对？这都是在一个显微镜的框架里面看到的事情。那他看到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呢？那我当然不会说假的了，那一只只细胞在那边怎么会假呢？啊，这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视野。那什么叫做，那如果你要换算成人类的微观的角度的话，你知道我们过生活也有人是用微观的角度在过生活，也有人是用巨观的角度在过生活。这怎么讲呢？如果是用一个微观的角度过生活，比如说一个管理不是很好的公司，每一天职员跟老板都在拼命解决眼前的问题，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那就是一个微观的生活，他们只看得到眼前这一秒的时间长度里面他面对到的事情。可是如果是一个太过于巨观的人生，难道就是会好吗？那不一定哦，那会变得很松散，人都没有努力的方向，但人生是什么？就是要做好人嘛，就这样子哦，那没有任何的具体的作为。那如果我们以一个巨观的角度来看疾病的话，那也会变得很好玩。那巨观的角度看疾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人会生病是因为你前世有造业啊，这今天你病倒在床上这是一个大宇宙的必然啊。或者是你们家里面就好比说那种一般约定成俗的这个一些风水论，对不对？就是说哎呀你病得那么惨是因为你们夫妻两个人都住在正南方的房间啊，住在正南方的房间，先生会旺起来，太太会病下去，所以你要换房间才能得救啊，就这种种的说法。可是这个巨观的说法我也不会说它是错哦，这个风水或者是命理还是有它的意义存在，对不对？就像我们中医的领域有一个比较巨观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五运六气，同学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你在某一年某一月出生的人啊，他就会先天就带了一种什么样的体质，还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在推算的时候还是觉得那个准确率还蛮高的，所以像今年我就在比较注意五运六气，就觉得说哦，今年年头应该是得哪一类的感冒呢，应该流行哪种感冒呢，那用那个算一算发现说哦，然后打电话问正在当西医的朋友，就说哎，你们最近啊接到的病人是不是都是在肚子绞痛拉肚子的那种感冒啊，然后就说对啊对啊，最近这种病人比较多，就哪一年哪一个月哪一种感冒最流行。其实呢我们在2000年前就有程式啊，一直到现在把它算出来都还蛮准的。那这是一个比较巨观的思考。可是我想我们中医呢就是在两个框架里面取一个比较中间的思考。那我想要分享的这个中间的思考呢，就是中医在观察一个人的身体的时候，他是把一个人体看成什么， 啊，这是一点。那另外，中医所考量的影响人体的因素是什么？比如说，中医可能会在意说，哎，你不要吃太多冰的，或者你不要出了大汗吹冷气，因为这样可能吃冰，你的身体会有一点那个功能上面的变化，或者出了大汗吹冷气，那你可能会着凉，对不对？这是一个比较贴近自己的这个医疗观。可是中医大概不会去告诉你说，你的小孩应该选在哪一天出生，他这一辈子比较好养。当然不会跟你讲说，你家要换一个房子，不然你的病不会好，是不是这样？所以大家选择的角度不一样，那每一个角度都有每一个角度的正确，而我也只是分享我们的这个框架所看到的正确。这个讲在前面的话，不知道同学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我不认为我们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去跟别人争个是非对错，因为很难争。就像是我的父亲，他是西医啊，他就跟我讲说，哎呀，我们从前啊，当西医真的是冤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从前西医还没有研究到说知道胃溃疡的成因的时候啊，都认为胃溃疡是一种神经紧张造成的，所以30几年前20几年前治疗胃溃疡都是把那个胃的哪一条神经切掉。那他说后来终于有一位西医发现真相了。他说什么是真相呢？就是胃溃疡其实是一种细菌造成的。如果他说那个西医他拿自己的身体做试验啊，就是如果他把那个细菌吃到肚子里面去，马上就胃溃疡了。然后呢，你马上吃抗生素把那个细菌杀灭了，几天之内胃溃疡就完全痊愈了。所以西医就觉得说真好啊，我们终于发现胃溃疡是这种细菌造成的，所以呢，我们只要吃抗生素就可以治好胃溃疡，对这一个医疗就是做出了比较有效的这个对付它的方法。可是我们同时也知道，胃溃疡其实好像工作压力很大、生活紧张的人比较会有，对不对？甚至有一些从前我记得是很早以前的台大的医学院里面的某个系所啊，他们做过这个实验，就是把小白老鼠啊放到那个一个水槽里面，然后那水槽就一直冲水，那小老鼠根本不知道那水会不会满，对不对？所以小孩就吓得要死，那他也不会把那老鼠淹死，他其实那水会流掉了，可是那老鼠就一直觉得有水灌进来，他就吓得一直叫。那这样子呢，吓那个老鼠半个钟头之后，再把那个老鼠呢杀掉解剖，发现每一个老鼠的胃都爆掉了。哦，就是胃溃疡可以人工制造。所以你说西医发现的细菌的论点是不是真的呢？它是真的。可是我们说人的心情会影响你的脏器，或者是说因为你有某种心情，所以你的胃才会忽然这个细菌大繁殖，对不对？所以那既然这两个论点都是真的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好吵的了。可是我觉得我们人呢，都会有一种私心，会比较想要说我这边的比较对。哦，包括我也是啊，我也会常常说我这边的比较对。就可是如果弄到要跟别人的一些论点去辩论，去互相攻击的话，那也没有必要。那么在我们人生可以选择的无限多个角度跟观点里面，我现在要跟各位同学说，我们中医所选择的是什么样的角度跟观点，好不好？那我们呢，中国人的特质是什么呢？同学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中国人的特质就是买菜啊就是要杀价，对不对？买了两根萝卜就要跟他讲，那你要送我一把葱啊，是不是这样子？中国人的特质就是做事情是很势利也很现实的啊，这是一个非常优良的民族性，这样才不会吃亏嘛。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人都死光了。我这话是真的有讲有点沉痛啊，因为我看那个慈济的杂志，发现他们有好多好多感人的故事，都是那种拼命为别人奉献的，什么师兄师姐，什么癌症末期还在奉献，已经洗肾了还在奉献，让他一直奉献他死前几天。我就发现说爱别人的人真的死得好惨啊。 所以我蛮赞成做人要自私一点啊，要自保为优先。那这个我刚刚说到中国人是一个很现实的民族，对不对？那现实的民族就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呢？哦，因为这个文化对我们是有意义的。好比说中国人啊，他没有真正的哲学，因为哲学我们不知道要怎么用它。你们有没有见过读哲学系的人啊？哈，你们有没有认识读哲学系的人？当你跟他聊天，聊他的专业领域的话题的时候，他滔滔不绝讲了一大堆论点，你就会明白这个人在人类的世界称之为废物，对不对？就他的哲学是一个不太能够运用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对世界的假设，那因为还没有变成一个定理，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用。那么那外国人有很多学问都是有一个纯粹的研究的学门，但是中国人不太会有这种纯粹的研究他的学门。好比说如果呀，你要看中国人的植物学，对不对？那中国人有一些著作呢，他的植物学的分类法几乎可以跟现代的这个西方生物学所谓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的这个分类法一样的精详的，有的就是几乎已经完成了西方的植物分类跟动物分类，这是有的。那本书叫什么？叫《本草纲目》。那为什么《本草纲目》能够完成这么伟大的植物学呢？因为很简单，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吃的嘛。就中国人还有很多讲植物的记载、植物的研究，那些书是什么？都是农业书，因为我们要种的嘛，就是我们要用它，我们才去关心它。没有用的东西都不要关心。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文化特质。就像如果是我这边有庄子班的同学来，他们就会知道，庄子班的同学就会知道说，中国人讲到古时候的道家经典也好，儒家经典也好，讲到死后的世界，要讲到天堂的时候，一定会把他那个话题转开，因为如果讲到那个世界去，这个世界我们就没有用了，所以就会把那个话题转开，就是不喜欢谈没有现实的实用价值的东西。这是一个中国哲学的特性。那中国的任何一种学门都具有这个特性，而这个特性呢，我们就称之为什么呢？我说这是很多人都讲，就是我说体用啊，体用合一。什么叫体用合一呢？就是你有一个学问，那个学问是一个体，对不对？那你一定要可以拿它来用。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有一种身体观，因为人体是有一个由经脉所构成的身体，那个不是我们的肉体哦，因为经脉在肉体上面不管怎么解剖都是解剖不到的，那个也不是神经哦。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认识这样的身体呢？我们为什么不认识说，哎，如果你修佛啊，修什么密宗，修到什么境界之后会有什么法身在另外一个次元大放光明呢？对不起，那个就没有用了。我们重点是我们知道了某一个层面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它来开药，看到就可以治好感冒，所以这个身体观就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认识这种身体。那等到中国人如果说要修炼内功的人，对不对？那他就要认识另外一种身体，就是奇经八脉的身体。那个身体可以让他怎么样呢？有一天练成什么，像是周星驰电影一样，就是说如来神掌，挥出一拳墙壁会破个大洞，对不对？就是当你有用处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认识那个层面的身体。但是多的我们都不管，就中国人就会觉得哲学家反正就是疯子嘛，就是废物嘛，所以更多的就不论。所以因为中国哲学具有这种保守的特性，所以你不能说中医的角度一定能够包罗全宇宙，彻天彻地，不能。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对我们医疗疾病很有用的角度。那这样子同学可以理解吗？那这个体用合一的观点之外呢，我觉得中国人还讲一句话叫做天人合一，你有没有听过？那天人合一是什么呢？这当然有太多的论点，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到达跟上帝一样伟大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天人合一，这样也可以，对不对？可是在中医讲的天人合一的意思呢，不如我们换一个讲法，我常常会说我们称之为物心不二。 这个悟行不二啊，如果是信佛的人就会知道，我们往往写作色行不二。这个色是一个包含代替词，代替我们五官能够感知到的事情。那什么叫做物或者色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形的东西。那跟心的话，我想我今天如果心里头有一个什么念头，大家是看不到的，对不对？所以那是一个心灵的世界，也就是看不到的世界。就是人体呢，是由我们看得到的部分跟看不到的部分所构成的。那这两个加到一起是一个完整的人体。那么而这个灵魂的，我们说讲白一点，就是灵魂的人体啊，跟肉体的人体，这东西是一个有非常密切的往来的一个作用存在的。所以中国人在看病的时候，中医在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把眼光非常专注的看一个人灵魂的身体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他的灵魂上面会产生某一种波动，震荡到他哪一条经脉，或者是一个人在害怕的时候，他的灵魂上会发生一些事情，以至于他的肉体跟着有一些改变发生。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完整的逻辑，或者一个 完整的身体观，能够把灵魂的身体发生的事情呢，跟肉体的身体发生的病变呢，做一个结合，这是我们这个课比较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要来跟同学介绍一个人灵魂的身体是长什么样子，然后渐渐的，你就会发现说我们的肉体是如何受这个灵魂的身体影响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那至于说更细部的灵魂的身体发生的事情，那个要读张仲景的什么《伤寒论》啦、《杂病论》啦，才能看得更仔细，因为他那个会把人分成更仔细的区块，而那个是我8月4号另外要开的一个比较专业的课的一个内容。可是我跟你讲，那比较专业的课啊，其实是比较不受好评的。那个我的学生跟我讲说，他们会觉得听我的中医基础课啊，好像踏入一个不曾听过的世界啊，觉得很有意思，就很有新鲜感。然后他说等到开始上《伤寒论》这样子一条一条教，所有的那种新鲜的那种快感都没有了，就是老师的课就进入高原期，就觉得好像每天都是一样的东西，就像漫长的无穷尽的拖下去。所以不是在打课啊，这个课比较好玩。那我听了学生这样讲，还会觉得说《伤寒论》是比较伟大的医术啊，中医基础课比较不营养啊。可是我最近在校对我的中医基础课，从前上课这个助教帮我打的这个录音稿腾成文字，那我也发现说对哦，比我现在教的《伤寒论》精彩很多耶。就是太专业的时候，就好像在那边教一个车床空，我们要怎么样子切这个螺丝或怎么样。到后来除非你是一个热爱修车的人，不然的话，其实车床不是修车，我在发神经热爱这个机电的人，否则的话根本没有办法有那么大兴趣。我觉得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这样，就是人就是一层一层刷下来的嘛，对不对？就是在一个领域里面，你可以上到高中的人总是比能够上到小学的人多嘛，啊，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些洗礼，你会发现你真的想继续走下去，或者就学到这样就好了。那我们现在来说中国人认得的身体是什么样的身体啊。同学啊，我们要不要干脆都来关手机好不好啊？因为我发现我也没有关哎，说不定待会不关好的话，等一下连我都要起来接电话了。这个小朋友也是来听课的嘛？没关系啊，叫人陪我们大人玩一玩，当吉祥物就可以了啊。同学啊，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 中医认识的身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中医认识的身体是什么东西？啊，对，就我这问题都语言不详了，直接讲好了啊，对不起，我问的愚蠢了。那个，我们人的灵魂啊，我想人的灵魂一定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啊。这个就像佛家可能会说，灵魂有一个装置啊，我们永生永世的业障都存在那里啊。那就是这种结构呢，不在中医的讨论范围。我们中医只抓到一个就是人的灵魂跟肉体最贴近的那个层面，好不好？所以我们假设人的灵魂在不同的次元的宇宙有不同的样貌，但是我们这都不知道啊。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人的灵魂在跟人的肉体接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东西。外国人在研究中国人的医学的时候，看中国人的古医学，比如说像《黄帝内经》啊，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他们研究中国的医学说，中国人的医学啊，怎么是一种表皮医学呢？就是中国人认得的人体啊，比如说我们说扎针，对不对？穴道不是在皮肤上吗？就像我们经脉说有深浅，太阳经最浅，厥阴经最深，但是基本上都还是皮肤那一层啦。所以呢，外国人说中国人扎针啊，这样搞那样搞，那个人就会好啊，怎么样？那我们就疗效有没有先姑且不论。但他们就说，中国人怎么在意的东西全都在人的表皮上呢？这个人有心脏病，心脏有病是里面那一坨哎。这个人有大肠癌，大肠癌是里面那一坨哎。可是中国人认识的人体总是一个表皮。那这个表皮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人体啊，就是可能是这样子，就是人呢是先有一个灵魂，那这个灵魂呢要来地球上做一些事情，就是个人有个人的因缘业障，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有人是来普度众生的，有人是来下地狱的啊，就随便啊。就是这个不属于中医的讨论范围，就不，所以就当我乱讲就好了。但是呢，这个灵魂要到地球上面来过这个一生啊，它必须有一个载具，对不对？就承载它，让它可以来过一生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肉体啦。所以我们会假设说，可能是有这么一个灵魂存在啊。然后呢，这个灵魂呢，它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呢，我们负责在这灵魂里面，依照这个灵魂的这个轮廓呢，把它填满这个所谓的细胞啊，什么骨头啊，内脏啊。但是呢，基本上这个灵魂的跟肉体的接触的那个点是那个外壳。所以我们物质的世界认识的身体是里面有心肝脾肺肾的，可是呢，在中医的经络学穴道学认识的身体呢，就是人有一个灵魂的身体，而这个灵魂的身体呢，它有这个灵魂上的器官。比如说我们现在，虽然我这边还是带着肉体跟你们讲，可是你们假装我这边是开鬼片，是一个鬼的话啊，那这个鬼呢，它可能我们从一个灵魂的角度看这个鬼的身体呢，就会觉得说，哦，这个鬼的身体啊，它从后脚这边一直到背上腰上面到这里，哦，就有一条能量的通路，我们中医称之为足太阳膀胱经，那这个是它的灵魂的器官。而这个灵魂的器官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呢，这个人的肉体的膀胱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脑啊、脊髓啊就会坏掉，这是一个互相呼应的部分。那么同学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一些外面的人啊，会给你胡掰瞎掰说人的经络是神经，有没有听过这种论点？甚至有人说经络是血管。哦，我有一个从前跟我一起学中医的朋友，他有一次他的老师叫他去跟一个民俗疗法的老先生学他的功夫，那民俗疗法的老先生也蛮有一些疗效的啊。他是教人怎么用一些推拿的那个刺激的方法，然后那个我那个朋友本来是要去拜师的，然后那老先生就很得意的告诉他，我告诉你啊，神经经络，中国人的经络是什么？经络就是人的神经啊啊，怎么样怎么样？他听了这句话就回去跟他的老师说，我不要拜那个人为师。因为真正知道中医的人就会知道说，神经跟经络是不重叠的东西。人的经络比如说足阳明胃经，对不对？这样子绕一绕绕一绕下来，这边下来，或者是 足少阳胆经，这边绕一绕绕一绕下来，然后从这边这样子下来，这都不是人的神经的分布的状况，所以它是另外一个东西。而我们要怎么发现人有经络啊？这个大陆就有过这个中医界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曾经啊，因为大陆他们在共产党接管了之后，他们有一些活动。什么叫活动呢？就是要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思想是不是应该被批判。比如说曾经就有一个人哦，被派去考察说，某某同志啊，你去考察中国人道家的内丹是什么东西。就是然后呢他就去开始去一家一家道馆道不应该一家一家道观，对不对？就是道教的寺庙，一家一家去抢人家的练功秘籍，然后抢了26年，然后终于怎么样呢？当他搞清楚了这个中国人的内丹是什么的时候，他的帕金森症还是什么症就不药而愈了啊！就是就那当年呢，中国大陆也曾经下过一个指令，说什么呢？说某某同志，你去做一个研究，去证明人体的经络是迷信，是虚构。因为经络这个东西一直在我们现在的观点一直可以说是很虚玄的，因为到底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这样这样那样那样说，把个脉啊搭在手上，哦你的心脏不好，哦你的肺不好，这个西医进来以后，比如这不是都是血管跳动嘛，对不对？就是你心跳血管就会抖一下，这个怎么能够知道？然后我们中医还会说啊，你的心脉跟肾脉这个跳动的不一样，所以你心肾不交。那西医听了简直就是五郎被踢笑醒，人的心跳不是一分钟就那么多下吗？那还会说是上面跟下面同一条血管跳的不一样？哎，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很奇怪的不能对话的地方啊。那这个那个当初大陆那个学者呢，就花了很多的力气要去证明经络不存在，就他研究了很长时间之后，最后得到一个结论，人的经络是存在的。那我们现在最一般去辨识经络的方法呢，好比说台湾比较通俗用的东西叫做血检仪，或者叫做复耳电针。那么如果你们到一些中医器材行啊，还有取血机呢。你知道什么叫取血机吗？就是我们中医不是要学扎针，对不对？那我们说合谷穴在这个地方，它到底是哪一点才对，对不对？那他们有一种东西是那个一个类似一个像一支钢笔一样的东西，你在那边点点点点到穴道的时候，它会灯亮啊，教你怎么取穴。那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个事情呢？啊，这个取穴机为什么会存在呢？就是因为凡是我们人体啊有中医说的这个经络流过的地方啊，你从表皮去量它的皮肤，一定会发现这个皮肤的电阻特别小。这电阻就是我们人皮肤导电的能力也就这么不好不坏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有这边有经络的话，它的皮肤电阻特别小，它的这个身体会有一道电流能够沿着这个经络这样子流动。那而且呢，你如果往那个那条，就是你想想看，经络这个东西啊，很像是人的灵魂上面的河流，也就是经络流过的地方，通常一定是在这个骨头跟肌肉的缝，就是好像骨头像一座山，肌肉像另外一座山，这中间有一条什么东西流过去，而那个详细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那然后呢？它流过的这个地方呢，你去观察它那边的那条河流底下的骨头的细胞、肉肌肉的细胞，就会发现那个地方的细胞都会呈现某一种方向的排列，就是有方向性的排列，就好像指南针都指着北边一样，就那种感觉，就是它会因为这个流动啊而对身体有作用。那研究到或者是你如果在一个穴道上面下针，你会立刻刺激到立刻可以检测得到那个穴道底下立刻人体的这个什么金属的离子的分布就会有一个变化，它就会有一个物质上面的证据让你看到。可是你这样子说是不是就会说那果然人体的经络呢也是有物质的，只是它是一个比较属于 化学反应就是不是那么清楚的一个物质的串联哦。但是这个论点呢又在另外一件事情上被推翻，就如果它果真是物质的，比如说像青蛙死掉了，对不对？你拿一个 电流去刺激它那个大腿的神经，那个腿还会抖给你看，对不对？因为神经是物质的存在嘛，只要它肌肉还没有死清死绝，你去电它一下，那青蛙即使死掉了还是会动一下。那中国人还有什么湘西赶尸呢，对不对？啊，就是人已经死的那样还可以叫它站起来跳啊。可是呢，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测量到的这个电阻小的这个经络呢，却是人死掉以后你再去测，哎，就没有了，它就消失了，它那些细胞的那个方向性什么都还是在，可是那条流动你不能够再把它创造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就会认识出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一个人死掉的时候，这个人灵魂离开他身体的时候，经络是跟着灵魂走掉的，它不是真正完全属于你肉体的器官啊。当然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推论。那经络对人体重不重要呢？那当然都好重要啦。当然比如说我在从前中级班我常常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人体的肝经啊，肝这条肝脏的经，肝经叫做足厥阴肝经。足厥阴肝经呢在人体这样子下来啊，大概会经过这个侧边的小腹，然后在人的这个性器官旁边，然后再沿着这个大腿下去啊，就是肝经走的路。那你们不晓得我同学有没有听过中医有分一些派别，比如说有些中医他比较注重补养脾胃，那脾胃在中医的五行属土，所以我们说他们叫补土派。有些中医他喜欢开清凉下火的药，那我们说这个中医叫寒凉派。像我们台湾就是寒凉派的天下，大家都会夏天喝青草茶，对不对？那还有一些，像大陆有一个派叫做火神派，他就是开药的时候一定是开很热很热的药啊，一定是开很热很热的药。那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大的区块的划分呢，中医我们会把它分成什么呢？我们会分成所谓的古方派跟后世方派，这是日本人这样称呼的。那么古方派呢，就是汉朝唐朝宋朝的用药的规律还有他们那个医学理论。那后世方派呢，就是从金朝，就是宋朝跟元朝之间还有一个短暂的金朝啊，金朝之后的中医的新创的理论跟新创的方剂，我们称之为后世方派。那这个古方派跟后世方派的分别，我们以后讲多一点课再跟同学说啊，它的这个理论架构是哪里不一样。那古方派跟后世方派的分水岭呢，是金朝的一个医者叫做张元素啊，张元素用他的就叫做，我们就称他为解骨老人啊，那是他名字，我们也称张解骨，也就是以张元素这个人分成古方的时代跟后世方的时代。那这个古方呢，我们就是古方或者后世方，这是日本人的说法，我们中国人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金方跟石方。就是金方就是我们说古典音乐叫什么，叫 classic， 对不对？就是经典的方啊，古典的经典的方。那石方呢，就是后代随着时代的推演而创出来的方。那么金方派的医生，那个金这个字就有点好玩，你也可以说他是依循着经典的方，比如说伤寒论啦、金匮要略啦、黄帝内经啦、难经啊，难应该念难经，难是问问题的意思，要念难是动词。然后还有脉经不能算是很经典啊，脉经是比较，那这些以中医的古医书的经典当作是理论主轴的，我们是经典之派。 那这个我们要我先以后慢慢带同学认识的经典派的想法，我们才能认识什么叫后世方派，因为后世的花样就更多了。那么经典派有一个非常中心轴的医术呢，就存在于我们的汉朝的医圣张仲景留下来的一本《伤寒论》里面。那伤寒呢，大家听了不要觉得伤寒是什么，伤寒就是受凉啦，受凉就是感冒啦，就是《伤寒论》就是教你怎么治各种病毒性疾病的一部书。那这个病毒性疾病的对应啊，一直是中医跟西医最不能够对话的一块。为什么呢？因为西医一向是说病毒是没办法杀的，因为病毒它的繁殖跟人类的细胞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你要杀病毒的话，那就要套一句日本的俗话说，傻瓜是不会感冒的，把他傻瓜改成死人，就死人是不会感冒的，就是你把那个人给他吃砒霜毒死了，那他就不会感冒啦。因为病毒是跟人的细胞里面的 DNA 这些遗传讯息共存的东西，所以你要杀病毒必须连那个人的细胞核都破坏掉，所以我们不能够这么做。但是呢，中医这个伤寒论就是经典方派里面的这个看待病毒的方法啊，他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观察点，而这个观察点我觉得是很接近真相的观察点。比如说我们如果一个人得到了病毒性的疾病，轻则打个喷嚏，重则什么艾滋病啊，这个我们都会可以，或者什么什么型的肝炎，对不对？很多都是肝炎是病毒引起的啊，那我们都会可以用西医的检测方法看到你的人体血液里面或什么组织里面有多少个病毒，对不对？这个病毒数的密度，一颗一颗，一只一只，我们用电子显微镜还是可以观察得到的，对不对？哎，同学还知道什么是细菌什么是病毒吧，这是不同的东西。有没有人不知道细菌跟病毒是两种东西啊？就是细菌是一种在身体里面生长的植物，它是一个植物细胞，它身体里面繁殖蔓延。那病毒是它要把它的遗传因子放到人体的细胞里面，然后人体的细胞替它制造出它的遗传因子，替它繁殖。好，所以病毒是掺杂到人的基因里面去运作的一种我们不称为生物体，我们称之为半生物体。你们学过高中生物就知道，对不对？因为病毒它平常像细菌，平常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植物，放大200倍，跟你们家门口的盆栽也差不多啊。但是不是200倍啊，2000倍啊。那但是呢，病毒是单独存在的时候，它是没有生命迹象的。病毒单独存在的时候，就是一串遗传因子的结晶，干干的在那边，它是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它只有这个遗传因子呢，掉进了人体里面，跟人体的细胞核结合了，然后人体的细胞核就会因为这个指令而不断的复制这一串遗传因子。所以病毒是一个没有生命迹象，可是会让人体去复制它，害人体病倒的一个东西啊。所以那个跟植物是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 两个都还是， 对，但是病的种类不一样。就是细菌如果让你生病的话，那其实中医西医的这个开药方法差不多，西医有抗生素，中医有消炎药，这都有，就是把细菌杀掉就好了。可是病毒没有办法杀，因为病毒是一个在人的细胞里面发生的事情。对对，就是你，我所以我刚刚不是讲了吗，死人就不会感冒了吗啊。所以病毒是人体里面发生的这样一个事情，就像是如果你的电脑中了病毒，哎，其实这是一样的意思哦。如果你的电脑中了病毒，哎，你去把那个电脑打开来把它刷干净有救吗？这不是你在那电脑上面做任何物理性的处理能够救得到的吧，对不对？因为它是在软体上面的事情啊，对不对？我们在那细菌是可以在硬体上处理的事情， 细菌就好像你的电脑变压器坏了，或者是你的电脑灰尘太多了，把它扫干净之类的。但是病毒是里面的那个运作程式受干扰啊、哦。那么我们中医在观察病毒性疾病的时候呢，就会顺便的因为这个病而勾勒出人的灵魂的身体是长什么样子。你们有没有听过一种病毒性疾病，我们俗话叫做蛇缠身，或者也称之为带状疱疹，对不对？哦，对不对？那个很痛的哈，对不对？那带状疱疹呢，就会它是一个病毒性感染的东西哦。可是在不知道带状疱疹的故事就是让人觉得很好玩，就好比说西医啊，他们在说带状疱疹的时候，他们说这种病毒啊是人沿着人的神经节在传染，有没有听过？所以他们会说这个红点发的东西都是跟人的神经切齐的，是不是这样子？有此一说吧。可是啊，我曾经问过一个台湾很权威的一个老西医，我问他说，你觉得病毒到底是物质呢还是一种能量？他说不是物质，他说病毒是一种讯息，不是物质。他说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他说这种东西，他说现在已经迈入了讯息医学的年代。他说你看古时候，如果是2000年前的中国人，他们要生病的话，就是肚子里面可以打出那么大条蛔虫，那个让人生病的东西是很大只的。然后随着人类的文明越来越进步，然后让人生病的东西越来越小只，然后到了19世纪就是什么各种细菌疾病的天下，对不对？就是什么鼠疫啊、黑死病什么这些东西。那到了现在呢，那个人的病变得更小了，变成病毒、癌症，这都是发生在一个细胞里面的事情。那他就讲到这样子的话，他的这个存在啊就会很暧昧。他就说这位西医呢，他说他之所以会认为会说病毒是一种讯息呢，是因为他有一次，因为他也是有学中医的人啊，他就说他有一次发现呢，他自己长过一次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带状疱疹。他说那个带状疱疹在他身上画出了完美的小肠筋啊，手太阳小肠筋。因为他是西医啊，所以西医就会知道说小肠筋跟人的神经不是对齐的哦。比如说人的背，对不对？人的背如果你带状疱疹是这样子这样子长，这样这样这样长，那你知道跟神经是切齐的，因为人神经是这样长的嘛。可是如果人的带状疱疹是从后腰正中心这样子直着发到肚脐的话，那你怎么会有神经？就是人的神经没有走那个路啊。所以有人观察的带状疱疹它是沿着神经长的，那又有人观察到的带状疱疹它是沿着经脉长的。那所以呢，这就让人发现到病毒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病毒它同时可以活在人的有形的这个肉体，或者是活在人的灵魂的身体，就是它是跨到人的两个身体的。你们都不接下来啊，那怎么让他想半生？啊，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一点，就是病毒的疾病呢是会同时作用在人的灵魂的身体跟肉体的身体上面，这是第一点。那从这一点呢，你就会知道中国人在治感冒是多么的伟大了。怎么讲呢？比如说我们刚感冒的时候，西医会说感冒病毒感染到了你的上呼吸道什么什么，你开始咳嗽，对不对？那可是西医说的是那个我们呢去在显微镜沾点你的鼻涕或什么来验，说哦这边有病毒，那里有病毒，这里有病毒，病毒感染到你的扁桃腺啦，怎么样，这里那里有病毒，对不对？会有这种说法存在吧。可是中医呢， 看的就是另外一件事，就是在经典方派啊，古方派的世界是怎么看的呢？是看的是说呀，我们感冒的时候，后脑勺就僵掉了，然后呢，从后脑勺一直酸到背也有一点酸，然后呢，你再放了三个小时不管，哎，那个背上的酸竟然往腰上跑了，就是一个古方派的中医呢，他在看感冒的时候，他在看的是这个病毒，它属于灵魂的那一部分是如何沿着你的足太阳膀胱经往下钻的，你知道吗？就同样是一个病，看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么中国人发现说，人在感冒的时候，病毒它有六条路可以走，它可以攻击你的太阳经、足太阳膀胱经啊，让你的这个后脑勺觉得僵，腰觉得酸，然后手脚觉得会痛啊，这是一个可能性。那为什么这东西我们将来讲到中医的生理学就会再教仔细一点，就足太阳膀胱经扮演了什么角色，人体的哪些作用由足太阳膀胱经在管啊，比如说我们说人体的这个保护我们体表，好像身体的大气层的那一层保护我们的气场，这个是足太阳膀胱经在管。所以一旦足太阳膀胱经受邪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身体的表面，哎呀，吹到一点风扇的风，觉得哇好不舒服哦，因为你平常有一层能量在保护你的皮肤表面，那足太阳膀胱经被病毒的能量塞到了，那你就会发现说，你吹一个风扇的风，明明也不是多冷，可是吹了觉得好难过，对不对？它的关系到这条筋的一些身体感会出现。或者是病毒如果入侵你的足少阳胆经的话，那人的足少阳胆经呢，刚好经过你的淋巴线，就是这边有很多淋巴，对不对？那足少阳胆经受的病毒影响，那个感冒那个人会怎么说呀？因为足少阳胆经在这个地方绕过来啊，走很多圈，身体人会觉得怎么他耳朵里面胀胀的，怎么我觉得眼睛很好像有点头有点昏，因为人的中耳的淋巴管理的平衡啊，对不对？因为一直昏，一直想吐，然后呢，你会觉得说耳朵里面觉得塞塞的，甚至有人问他这个腋下这个到这个身体侧面，我们说胁下的淋巴就会开始有点变得不通畅，所以你就觉得说怎么这里的肉压压会痛。那这个时候中国人就会说，你看你的感冒是这个病毒的能量已经钻到你的足少阳胆经里面，所以胆经经过的这一条都不对劲了。那再不然我们说钻到足太阴脾经里面的感冒，那足太阴脾经的感冒，那这个人的消化机能就会受损。像有一些人的感冒，他感冒了几天以后，因为足太阴脾经是里面的经啊，感冒从外面往里面慢慢走，那走到足太阴脾经的时候啊，他人的消化机能就会受影响，所以那个人就一直拉肚子一直拉肚子，你没有听过感冒到后期就不知道什么一直吐一直拉，对不对？那这就是已经攻击到太阴啦，我们叫做太阴病。所以这就是中国人在看感冒的时候，哎，同样是病毒引起的，可是我们外西医呢用这个人的肉体上找到的病毒在看它，而我们中国人呢用人的灵魂上所看到的一些气的流转在看它，那两边是不是都对呢？那当然都对啦。啊，像红斑，那不是红斑狼疮，像那个刚刚说的那个带状疱疹，对不对？就他今天高兴从肉体上长，就可以沿着神经节长；他如果今天高兴从灵魂上长，就可以沿着人体的经络长，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啊，所以中国人医感冒才会那么厉害，因为中国人在医感冒的时候，看准了那个灵魂上哪条经脉受邪，你就或者用针法，或者用药，因为我们药都可以把那个药开到哪一条经。那你把药开到那条筋，把那条筋清干净了，你的感冒就一瞬间就好了，就是那个一瞬间就好，就是立刻烧就退了，然后小孩子就活蹦乱跳了。那西医就会说，但你身体里面还有很多病毒啊，一只一只啊，对不对？还有几亿只啊，那怎么办？哎，其实这东西就很奇怪，你把病毒的灵魂啊，从人的灵魂上拔掉啊，那些物质的病毒就没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属于什么法术的现象啊，就是巫术啊， 就是所以呢，中国人在医感冒的时候呢，其实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帮你驱邪嘛，对不对？如果你身上附了一个恶魔，你的头可以倒反转360度，对不对？他把那个邪灵拿掉，你的头就不会有这个现象出来了啊。就是这些。所以如果你要问我中医是什么，我就说中医有很大一部分的的确确就是巫术，只是我们是一个有凭有据的巫术。什么叫有凭有据呢？就是你有这个症状，我们看准这个经，看准的这个脉象去开药，的的确确就是会好，而且几乎是百发百中。那个治愈率高到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能说它是不科学，它是巫术，但是它很科学啊，一种灵魂的科学，魔法的科学啊。所以呢，就像最近小朋友不是在读的什么哈利波特嘛，对不对？就是在中医的世界看到西医，就是说你们这些麻瓜呀，对不对？因为当你这个灵魂的身体太好用的时候啊，你简直不敢相信人类可以医感冒医到那么原始的，你知道吗？就是当你用什么显微镜啊，去看到有多少病毒啊，什么指数啊，弄得很仔细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中医看会觉得好原始哦，就什么都不会，因为他即使验得那么仔细，但他不能够医好这个病。我们刚刚不是讲到中医说体用合一，对不对？你有这么一套说法，你就要能够拿来用，把病医好。那如果这套理论呢，对你医好这个感冒是没有用的，你这个病毒数验得再仔细，中国人的心目中也会觉得说没有用，你知道吗？就是所以中医一直不纳入这个哲学，就是西医的这一整套观点，关于医感冒的观点，医病毒性疾病的观点，中医是觉得你就算是真的也不关我的事啊，因为没有用。西医再怎么样研究这个病毒，它还是不能把病毒医好。可是中医只知道这些关于经络的一些很粗糙的论点，哎，病毒就手到擒来，就是变成这样的状况。所以之所以中医跟西医会有不愿意对话的地方，就是如果是一个传统的中医，他觉得没有用的东西我干嘛懂，我干嘛跟你聊，对不对？就是如果你聊的内容对我人生没有帮助，我干嘛聊？但是因为我家里面是西医家庭，所以我从小就是受这种家教。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爸爸在我小时候生病就跟我讲说，感冒啊，他就说这感冒药你可以决定吃也可以决定不吃，因为效果都一样。就是因为他们是西医，所以很坦白告诉你，我们班就是不会医感冒，不然你要怎样？就一开始就讲白了，你知道，我们家西医家庭生病的没有人在吃西药的，因为就觉得已经绝望了，我们太清楚那药是干嘛，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药可以让你不要鼻水流那么厉害，他吃了就把你鼻子塞住嘛，就这样子，就是绝不是医感冒，就是他可以把周边症状拼命压，可是感冒是不会好的，感冒就放两个礼拜让你自己好的。所以我妹妹生病，我爸就是说，哦，病得很严重，我妹妹特别高发高烧，我爸就是什么，那去吃西瓜啦，你们就是你活得逍遥一点算啦，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因为已经绝望了。可是呢，就像，但是因为我爸爸是一个比较大间的西医院的主管，那我有时候去看我爸爸，就是去他办公室坐坐聊聊嘛，然后我爸就会说什么，你看我都不吃西药啊，这样子，你知道，就是这种西医，所以他每天都这边就是做运动啊，然后养生得很好。你知道为什么养生那么好？你知道，因为他觉得他如果有一天生病交到西医手里，他就完了，你知道，就他太了解他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所以就非常的养生啊，就这样子。但我妈是无所谓相信西医或者中医，我妈只是一个傲客，她会觉得同样是付给你钱，你给我医好一点好不好？就是她是以她傲客的本能，慢慢慢慢后来都吃中药，哦，那个也无所谓信仰，不是，因为她觉得在美国，因为我妈住美国，她说花那么多钱去看一个西医，我感冒就还不是丢抗生素给我，那很伤身呢，就是说我不要花钱对人家作贱，你知道，就是他是傲客。我妈是那种啊，坐计程车，计程车司机开车技术不好，他都当场骂起来的人。那你这样不会开车吗？那什么什么，就是坐到让他不爽都不行啊，就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可是呢，我从我爸爸的办公室听他讲说啊，这个 这他都不吃西药，感冒哪里西药哪里有什么用啊，这样子哈哈哈这样，对不对？然后呢我坐他的电梯下来，然后同一个电梯有一个妈妈牵着一个孩子进来，那孩子有点流鼻涕什么，妈妈就在那边摸着他的孩子，充满了爱说，乖啊，医生给了这么多药记得吃啊，哦乖啊，吃了才会好，知道吗？就是那个住在楼上管那个医院的人本人都不信了，这底下那些信徒这么虔诚你有办法吗？啊、哦、好可怜啊，你知道就是人被骗，就是骗的命很不值钱，就是让人这种情何以堪的感觉啊，就是会这样子。那我们讲到这个六经呢，就会想跟同学说六经的力道有多强呢？好比说从前台南有一个经方派啊，古典方派的中医师叫做朱穆通。那经方派就喜欢拿六经的这个运行来决定一个人的病是什么病。结果呢，他的诊所有一天送进来一个病人，哇，盲肠炎痛得不得了，在那边打滚。那盲肠炎你知道发炎，那是细菌感染，有脏东西在盲肠里面，在阑尾里面，这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那结果呢，他因为是经方派的啊，我就说我们人都只看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对不对？信基督教的人到处在找上帝，信佛教都在找佛陀，对不对？那他那个他就看看他就把个脉哦，手脚冰冷，脉细欲绝。这个手脚冰冷而脉细欲绝，这种阴阳脱离的现象，这是人体的厥阴经受邪会有的现象，就是足厥阴肝经受邪的时候会有这个现象。那足厥阴肝经受邪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手脚冰冷脉细欲绝，照我们张仲景伤寒论的感冒药呢，感冒药啊，就应该是开一个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就是一个大热药，人家在发炎哦啊然后呢，于是呢他就把这个大热药一碗药叫煎了，让那病人喝下去了。然后呢病人过了一个多钟头盲肠炎就好了，站起来回家了，就这样。就这是一个非常无厘头的医疗，对不对？但你硬要掰就可以说，人的足厥阴肝经就刚好经过人的阑尾，所以呢足厥阴肝经的能量跟他经过的地方的那个病变有非常强大的结合的互相结合的关系。所以你就当作，因为张仲景的伤寒论说是医感冒，说是医病毒，其实就是在帮你修理你的六条经。那足厥阴肝经经过的地方啊，阑尾发炎了，挡到这条经了，所以人体的足厥阴肝经气不通了，所以发生肝经气不通的现象。那你把肝经气打通，那就好像灵疗啊，就是肝经的能量呢可以加持这个阑尾的病变，就好像，所以中医的这个伤寒杂病论，就是张仲景医学，你开药开得好的时候，它的药效等于是你去找一个某某地方那种灵疗的神医帮你按手加光啊，然后病就好了，就是会有这样的现象，就你走这个人体的经络可以把人医到这么好。就像我们的学弟从前在学校什么摔断韧带，玩什么打篮球滚在地上断了腿，那时候校医是会针灸的，哎，那也是几根针下去那个人就好好的走出来了，对不对？就是他甚至外面针灸更好的医生，有那种出车祸西医说要截肢的或怎么样，然后他下几针那人就好好的可以走出去了。所以从这个看不到的身体可以，就是中医这种做法跟这种实验证明，就人的看不到的身体可以主导你的肉体，主导到这个地步，就是人类的身体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固定的东西。那个日本有一位学者，他研究中医关于身体的论述的典籍，他就提出一个论点，他说中国人把人的身体分成流动的身体跟固定的身体。他说比如说你的骨头就是固定一坨在那边，那我们说这是固定的身体不会动，可是什么心肝脾肺肾什么五脏，那都是流动的身体。那凡是流动的身体，那真的是跟着人的灵魂是一下子就变有变化的。就像我们说小老鼠现在半个钟头胃就爆掉了，那就是就连一个胃都是流动的身体，会受你的灵魂的影响的。那就是第一堂课跟同学说的观念，我们休息一下，大家喝点水，我们再来上啊。